大家好，我是龙申，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65集，黎明。 东哥，东哥。 贺家打完电话，开门就见东志站在走廊上，叫了几声，对方才回过神来。联想到刚才东志说的怪事，他不由有点发怵了。 你没事吧？ 没事。电话打得怎么样？ 啊，说来也奇怪，我姨奶奶说她做梦，梦见六叔跟她道别，说自己要走了。她醒来觉得不对劲儿，才给我打的电话。 六叔是你们家的保家仙，他跟你姨奶奶这段缘分也算有头有尾。 不过你放心，不该说的我半点都没说，连你的存在都没有提，只说自己认识这方面的师傅，可以帮忙做法事，姨奶奶让我全权处理。不过要把六叔安葬立碑，他说以后还要回国来给六叔扫墓。 冬至暗暗称赞这姑娘的反应和口风，他不忘再次叮嘱， 六叔的遗体你可以自行处置，不过旅馆清场的事情一定要尽快，绝对不能拖延。 木朵那边，警方接到消息之后很快就赶过来，周队和萧琪交给他们安置，木朵则带着严诺回办事处，赶紧向分局汇报了这件事。他没有隐瞒冬至在变故中起的作用，更强调如果没有冬至，他们现在可能不会有活口能逃出来。电话足足打了2个小时，分局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表示就会加派人手过去协助他们，并让木朵尽快把情况正式写入报告汇报上去。结束通话，木朵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精疲力尽倒向沙发靠背。这种疲惫不仅来源于身体，更来源于心灵。短短一个晚上，他受了重伤，差点就没命，失去了2个同伴，最后又九死一生把命捡了回来。当时身处危急时刻，反应都是本能，现在反倒心有余悸，后怕不已。坐在他身边的严诺现在很是虚弱。 抱歉连累你们了。 别这样说。 木朵扯出一抹笑，他的脸色没比严诺好看多少。刚才周队长的下属想送他们去医院，但木朵惦记着跟上面汇报这件事情，还是选择了先赶回来。 冬至受的伤也不轻，但他现在估计还在为这件事奔忙，反观我们几个倒是拖后腿了。 之前是我太情绪化了，把对上一个信任的不满发泄在他身上，也影响了你们的判断。 不怪你，不止你判断失误，我们也都先入为主了。 木朵的眼皮很沉重，五脏六腑也刀割似的疼痛，但他已经没有力气去起身了。 反正一时半会也断不了气，不如先睡一觉再说吧。 外头天光渐明，透过枝叶间隙让眼睛感知，所有阴暗也都偃旗息鼓，将希望送入心间。 等睡醒了，我还得找冬至好好道个歉。 木朵想着，终于沉沉入梦。睡醒之后起来，就又是新的一天。无论黑夜如何漫长，黎明的到来总会令人燃起新的希望。贺家的动作很快，隔天傍晚之前果然全部完成清场，员工也直接放了带薪假。已经付了定金的客人，他给了双倍的补偿，又把订单全部取消。警方直接把旅馆封锁起来，禁止任何人进入。鹿城办事处的人员匮乏，此刻就完全体现出来了。萧琪殉职，严诺的失魂后遗症还没过去，根本无法投入工作。在分局调派过来帮忙的人手还没到之前，木朵与冬至两人不得不拖着受伤未愈的身体，将旅馆上上下下再次检查一遍。 可惜的是，冬至依旧没有找到黄鼠狼老六口中所说的对方在旅馆布下的其他陷阱。也许对方已经撤走了，为了不留下一丝痕迹，所以要杀老六灭口。但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这样的敌人也更加狡猾难对付，敌暗我明，隐患重重。也许对方因为他们的高度重视，可能不会在路程再犯案了，但却不代表不会去别的地方。先前山本还没出现的时候，木朵和严诺他们都觉得冬至立功心切，拿着旅馆做文章在胡闹。但现在木朵自然不再会说这样的话，他将这件事也添入了报告里。除此之外，冬至也没闲着，他要养伤，还要继续租房。中介终于为他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房子，就在办事处隔壁的小区，落成没两年，设施崭新，环境优美，比办事处强上百倍不止。两房一厅，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租金高了点。不过幸好冬至自己小有积蓄，这段时间也有稿酬收入，支撑房租绰绰有余。龙申给的那张卡一直放在他的钱包里没有动过。那一天冬至支付房租押金的时候，无意间打开钱包，才恍然想起自己已经整整一周没有跟师傅联系过了。特管局虽然是特殊部门，办事也要遵循流程，路程出的事情按理应该先向华东分局汇报，再由分局决定是否上报。冬至自然不会仗着自己是从总局下来的人就直接跑去跟龙申说，这是职场大忌。就像他当主美术的时候也不会喜欢手底下的新人之间有矛盾，就直接越过他跟项目经理告状一样。虽然不会越级汇报，但他心中的确有很多疑惑未解。比如说旅馆里那张灰色的纸片到底是式神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能够辨认出来，也许有助于他们继续破案，追踪到杀害老六的凶手。而论见识广博，自然非他师父莫属了。趁着房子定下来，伤也养得差不多了，冬至直接给龙申打了个电话过去。 冬至， 师父，是我，没打扰到你吧？ 声调有一种熟悉的悦耳，令人微微悸动。冬至还在调整心情，一时也没先开口。两头静默了几秒，隔着一个电话，也隔着千山万水，能维系彼此之间的只有这部传递声波的小小电话了。他定了定神，拿出跟山本清志对峙时的镇定。 哦，是这样的，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已经跟分局那边汇报了，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发现，我没法判断，所以我想请您帮我看看。 冬至将旅馆里那张纸片的事情大致说了一下。 啊，那张纸片现在还在我这里，我怕里头有什么古怪，所以先用符封住了。 你拍个照片发过来吧，要清晰一点，纸片的形状还有细节放大。 冬至忙答应了，对方有问必答，语气也没什么异样，但他总觉得有点说不出的违和感。 师父，您最近很忙吗？怎么连我的短信都不回了？龙龙还好吗？ 挺好。 直接跳过所有问题就回答最后一个了。 冬至故意捣乱。 那何玉还好吗？看潮生还好吗？钟于一还好吗？你想不想你可爱的徒弟啊？ 先这样吧，我这边还有点事。 没等他反应过来，电话就挂了。冬至看着电话发了一会儿呆，他师父这样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他还记得自己临走之前，龙申就算不爱说废话，但偶尔也会开窍与他聊聊日常，但现在明摆着是不想多说呀。 这里头肯定有问题。 冬至在脑海里搜索着自己可能惹恼他的不足之处，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只好先把那纸片拍照发过去。这次龙申倒回复得很快，他说 可能有某种灵物附着在上面。 英雄所见略同。师父，你能看出是什么灵物吗？ 一般式神可能会像你说的幻化成各种形状， 配合主人的命令去杀人，但并不会吸走阳气致人生病。照你所说，结合照片，是神上附着的，有可能是魔气、怨气，或是残魂。目前我尚无法判断是哪一种。回头等分局那边的人过去，你将东西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检验。 冬至答应了下来。 师父，你要不要让寻找石碑的人来路上找找？这件事有藤川他师弟的手笔，说不定又跟石碑有关了。 分局那边会处理的。 冬至并没有说自己受伤的事情，平时受一点点伤他很乐意撒撒娇博取关注，但现在伤势不轻，他反而不希望对方知道，并因此担心。不过龙山的态度的确有点奇怪，他想了又想，还是给何玉发去了一条信息。 你离开北京了吗？ 没有呢，终于一线过去了，我晚两天，反正老大也没催。你那边怎么样了？ 还成，遇到一点小状况，不过能解决。那你帮我看看师父现在是不是在开会？ 没有，我刚从老大那儿回来，他在办公室。 他最近很忙吗？ 也还好，开会比较多吧，不过应该不是很忙，不然他也没空把我叫过去骂，说我再不出发就要扣我奖金，没收我的游戏号。你说他怎么成天就会这一套？人家可是因公负伤断了腿，他怎么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 看见何玉打字的画面感也很强，他仿佛能看见一个彪悍的大汉捏着嗓子说话，下意识就想笑。冬至想提醒何玉以后不要用怜香惜玉这个词了，容易让人倒胃口。刚打下两个字，他扬起的笑容忽然凝住了。 既然师父并不忙，为什么不跟我多说几句？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